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在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下呢，本市天空中已经开始有薄云出现，并且在今天白天到夜间这种天气呢将持续，不过云层的厚度有限，而且比较高，对白天气温的上升影响不大。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会在10摄氏度左右，比昨天的最高气温呢高1到2度。中午前后天气会感觉暖和不少，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今天夜间呢，薄云使圆月呀时隐时现，赏月呢倒也是别有一番情趣，只是夜间的天气依然比较冷，关灯赏月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高压后部偏南风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不过呢，今天白天晴见多云，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登山。北京城市广播代表专业气象台的预报编辑预言，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仍然有一些路段呢是处于比较拥堵的状况的，因为今天呢是元宵佳节，同时呢也是车辆49限行，路面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现在呢，在西二环路目前呢内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白纸坊桥一直持续到西二环北段的西直门桥，而在西三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内环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丰台北路一直持续到航天桥。那么目前在东部地区，在东二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二环的景泰桥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的桥区，而在东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北向南方向，因为万事活动的需要呢，目前呢有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也提醒司机朋友啊注意绕行。在东三环路呢，目前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刘家窑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双井桥，除此之外呢，在国贸桥桥区自南向北方向呢也有一定程度的拥堵情况出现，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儿是正月15，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行，这是 再不抓紧拜一次就来不及了，是吧？ 这是 过了就 到今日晚上24点之前哈、啊，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哈、 那你过了以后，你还可以找茬说嘛，这叫什么？没出正月多少年？我就接着说，怎么着？ 还可以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是吧？ 对呀、 不过说到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呢，今年可不是啊。今年呢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有专门的天文学家呢，也是告诉大家了啊。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呢，连续三年呢都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那么去年、今年和明年连续三年呢是十五的月亮15圆，那等到2020年又翻回去了，又折回十五的月亮16圆，反正怎么着都行哈、只要它圆就可以了，是吧？ 这一个月来说，其实从这个就是咱们要按月来说，每个月不都有一次月圆吗？十五吗？基本上统计下来啊，十次里面有四次在十五，有四次在十六。另外还各有一次，你知道更稍微远点会在14和17。不过呢就是17的话是凌晨，14的话是深夜，就是旺的那个时间点前后差不太多。 好吧，随他去吧。当然这个元宵佳节呢不仅仅讲的是吃汤圆啊、吃元宵，还有呢团团圆圆，另外呢猜灯谜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昨天我们也给大家留作业了，说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有趣的灯谜。白猜不行哈！ 啊，怎么着？挂点彩是吗？ 昨天季彤就说了，有奖吗？人外面猜灯谜都有奖啊。 对呀、 咱这儿也不能 白猜、给个笔记本什么的。 纸的可以。说到这个奖品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小的纪念品礼物啊。不过这个纪念品呢，礼物呢也是我们的听众亲手制作的。 嘿， 我们这位听众啊，手特别巧，他呢有一个小工作室，专门呢用皮的东西呢制作一些，比如说钱包啊、手包啊、皮包啊，或者是什么笔套之类的。 对， 在去年的时候呢，他给了我一大口袋，里面有好多他工作室里面亲自啊，就是用手工缝制出来的，可以当做小零钱包的吧。这么一些小的小礼物，说可以送给听众朋友们当做奖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今天呢，我就拿出了五个。 哎呦，这咬着牙上不舍得这劲儿啊。 因为这个一年呢是吧，我们的节日也多啊，需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也多。 细水长流 啊。细水长流嘛、慢慢来啊。 行。 五个行吗？ 行可以。 好，那今天呢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呢都有机会，咱们随机抽 啊， 那就是赶上谁算谁了。当然呢其实、 随机抽啊，不是说这个好比说第一个猜出来咱们出五个谜语，第一个猜出来的，还是说一个前五个？ 因为肯定参与的人很多，因为昨天就有人把信息发过来了，所以这个、你说给谁不给谁呀？所以随机反而比较公平。 行 是吧？ 行， 反正我觉得是这样比较好啊。 嗯、 当然这个礼物虽轻情意重，而且呢大家就当个玩吧，也不是什么很贵重的东西。哎，赶上了就赶上了，赶不上了咱们还有下回。下回如果还没有的话呢，还有下下回。 就跟庙会上玩各种游乐设施一样，大伙儿都知道，您套十个圈给您那一个玩具啊，十个圈好比说这个花了十个币十块钱，套您一个圈给您那玩具，您都知道市场上三块钱就能买来，但是他庙会他还是想去玩玩，他就是一个乐。 哎，重点是在于这个心情和乐趣啊。 对， 好吧，那大家呢可以把您准备好的作业啊给我们发上来了。如果您觉得这个灯谜啊非常有趣的话，可以让我们一起来猜一猜，一起来分享分享。 好， 你看有听众已经给我们发过来了，那等一下呢我们先说几个灯谜啊。 好，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欢乐很重要啊，这个猜谜呢也很有趣，但是呢互帮互助依然还要进行啊。所以呢今天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依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那既然说到了猜灯谜，我们先说几个有意思的吧。有些是自创的，大家自己编的。他说如果是这个上面查的话呢，你上百度上一搜， 太多了， 瞬间就有了 对对对， 这自创的就不得容易了啊。这位听众啊，他说谜面是许愿灯亮了，猜主持人的名字。许愿灯亮了，猜 猜主持人的名字，他都不把答案写上来。 对， 我们也不知道是吧？好吧， 你要说选灯亮了，我有两个思路，一个呢，我就会去想郭伟这种光头， 哦， 一个呢，我就会想你名字里带一个明。 啊，或者光什么之类的， 对啊，但是你这名字又跟方，我又实在是许愿这跟方又挨不上，所以我现在也没思路。 对，他们给我的名字取了个谜面，叫什么恍然大悟 啊，对对对对对， 刚才明白嘛， 这是谁的相声里面曾经用过这个。 嗯，还出了一个谜面，老爷爷说打一个外国城市的市名，因为这位听众啊是自创的灯谜，咱就不管他什么对不对账啊，这个靠不靠谱，就合不合适， 合不合谜的， 咱就好玩就行了啊。 啊 他也没给我们发谜底过来，所以我们跟大家一起猜啊。好，我们先说这两个啊，待会儿呢我们继续来猜其他的，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甭管是您给我们出谜面还是把谜底发过来，我们一定呢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今天的礼物。那我们再来看几条大家求助的问题啊。 好，这位朋友啊，他呢是家住在东四十条附近，想问问呢在这附近啊有没有老年饭桌或者是机关食堂对外开放，能帮助老年朋友解决吃饭的问题，能做到卫生干净多样化价格合理就可以了。 嗯，这个应该也是他听了昨天有人提供在月坛附近的就是能够让老年人去吃饭的地方之后， 哦，昨天有这么一个， 对，有听众求助，当然那位听众住在月坛公园附近啊，有一些帮友提供了。那东四十条这边有没有？那就得问问东四十条附近的朋友了。 对， 哎，你说会不会这两天就各个地方都会来问的？ 有，因为 建国门附近。 其实咱们之前的确也曾经有咱们的，特别是一些这个养老机构啊，专门的这个呼吁过，就是希望机关食堂啊学校啊什么的这些能够把这个自己的这个餐饮服务啊对社会开放，这样的话呢能够解决很多有时候就关键是一个人呢，其实不是说人家懒，是真的不值当去说开火呀，去做，这么着一来呢大家集体其实真的更方便。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要开的话吧，就最好这个单位都开，因为毕竟附近的这个居民量比较大， 对， 然后需求也特别多，如果说只是一家单位两家单位开的话，他们也承受不了， 对对对， 因为毕竟他们还有职工嘛。那如果每个单位都开的话，那么这一分流其实都挺受益的哈。 那就拼谁家食堂师傅做饭好吃了。这跟饭馆一样啊。 啊，那也不能太跟饭馆一样，那就没意思了， 对对对， 是吧，还得有那个大食堂的感觉必须得那个价格合理 、 对吧， 对， 好，那住在东四十条附近的朋友啊，也帮着看看那附近呢有没有适合这个老年人去的，比如说机关食堂啊，能够对外开放什么之类的啊。 对对对， 下面是一个电工的问题啊。 求助团友中懂电工知识的朋友，我们家卫生间啊有个暖风和照明一体的那种灯，那个灯呢可以拿下来，可是灯具城的人说没有单卖这个灯的，要么整个换，造价高，要么呢就换个方灯，可是我不会接这个线，不知道哪位朋友能帮我这个忙，我可以付费，他没有留电话，但是吧， 那个能摘下来吗？ 我真的给您一个建议啊，您描述的这东西啊，我猜可能是一个浴霸，是不是？因为暖风和照明一体的这个我没见过，但可能也会有，就直接能往外吹暖风。咱们一般的浴霸呢，是几个那种热度特别高的 大灯泡 ，对，那个灯泡呢，就是咱们平时的白炽灯也都是把这个热能转化成光能啊，那种就是让它这个热能往外放的更多一些。这种灯它发热量非常非常的高，您再额外的换一个跟它不一样的灯啊，真的有安全隐患，无论从这个温度上还是说您接线上啊，尤其本身像您所说的，如果您没写错还有暖风的话，那里面肯定是有这个电炉丝这类东西的，这个真的不推荐您擅自的把它去更换其中的一个组件，这个危险非常非常的大。这种地方是属于咱们不能省钱的，就得换一个新的安全的产品， 还是得通过一些专业的方式方法啊。 对， 好，哪位比较懂啊？他没有留电话哈。 对，没留电话， 在节目里说一下了， 就是会接电我也不建议您这么去换，太热，这东西太烫。 好，这位听众呢也求助了一下啊，他是说昨天呢通过帮团啊求了一个电推子，特别快，那个来广阳的王师傅啊下午就给送过来了，只是呢自个儿嘀咕了半天发现不会使。就想问一下，就是哪位听众会使这电推子 啊， 或者那个王师傅您还在听节目吗？ 啊， 麻烦能不能给我指导一下， 这好事做到底是吧。 对，其实这个电动推子很简单啊，不是特别难用，估计是不是没有给您说明书，反正应该就是几个钮吧，有几个档， 对， 您把它 推到您需要的那个档就可以了、啊、 咱们一般单自己要用的话还是加一个那个小卡子，等于是能够几毫米、 嗯、 一毫米三毫米九毫米的推圆寸，这是最省事儿的。您要说能有技巧说还给搓个坡啊什么的，那当然更显能耐了， 还搓坡呢。好吧，王师傅如果你在听的话呢，反正就是帮忙帮到底啊。 哎， 电话是6437-8442，6437-8442。下面是一个健康方面的求助问题。 他说：“大家好，我姐姐呀、啊，经常三叉神经痛，很痛苦，想请大家帮帮忙，哪儿有治疗三叉神经痛的这个方法，提供一下，先谢谢大家了。电话是13601399864，13601399864。 嗯，这位听众呢想租一个地方啊，他是租南三环附近的一个三居室。”大概是90到120平米左右，接受价格呢咱们可以面议，反正那一片基本上都有它的市场价嘛， 对， 根据这个市场价咱大家再商量啊。 嗯， 说我们呢是北京人，打算是四口人住，没有说要租多长时间。嗯，电话是13651336899813651336998，13651336998。好像还有一位听众也要租房子， 我刚才看对扫了一下，这个得搜一下这个租房的信在这儿啊。他是说想请朋友帮帮忙啊，看看您身边有没有上班一族不做饭啊，偶尔做做可以，比如说周末别老做，呵呵，然后呢人品不错的年轻人想在这个天通苑租房。 不是，他 是 出租的意思。 哦、这个是出租的， 对对对， 那不是，不是这条，还有 一 条 租的、 嗯。 对，我刚才 看 到、啊、 看在哪？我刚才也是扫了一眼，找一眼，是不是在这边？ 我都没找着租房的，我这满眼都是 在这儿，在这儿，找到了，找到了。 嗯，你先说这个啊。 求租啊，安贞西里安贞西一居室，两位中老年人求租。电话呢是13911397037和15201336153，13911397037和15201336153。 好，我们也提示这个出租房屋的朋友啊，就是如果您互相之间联系的话呢，一定把一些相关的细则啊都问清楚了， 嗯， 最好呢白纸黑字写清楚了啊， 嗯，咱们这个租房。有咱们北京市的这个住建委啊发布的这个租房合同的那个范本，即便是您自己私下里咱们说这么联系啊，不是通过中介啊人家这种房地产公司去专门的有，您也自己去住建委网站上把那个合同下载 下 来， 哎， 对对对，照着那个去捋，它是能够保证双方的权益的。 好，说到这个保证双方的权益啊，其实按说今儿这大过节的吧， 啊， 这事儿我不太想说，但是呢让我们听众碰见了， 嗯， 咱们节目呢就是好像好事儿多，但是呢偶尔的也会碰上点不靠谱的。 对，是 咱说一下吧。 行， 嗯，这位听众啊反馈了一个信息啊，我看他这个名字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新的听众，就是不太常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嗯， 他说春节前呢我在这儿呢求了一个油汀电暖气，其实我刚到北京没多久，对于这个路况呢不是很熟悉，所以呢就让这个转让的朋友呢给我送到了一个公交站去取。那么几经周折呢，这个人呢把电暖气送到了我指定的地点，中间打了一串省略号啊，不知道这个周折是怎么个周折法、 嗯、 然后呢我就过去取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个电暖气的时候呢，哎呀真有点心灰意冷的感觉。 有 当时呢我求的是八九成新 啊， 他那一瞧呢也就是五六成新，我一想嗨，人大老远的给送过来了，我也不好意思让人给带回去吧， 嗯， 就收了呗，就给了他100块钱，说那个人呢接过钱就直接揣兜里了。然后我就问这个人，他说你不是得找我10块钱吗？ 嗯， 当时说我求购是80-90块钱吗？后来那个人说你不是说求购价是80到100元吗？后来一听这口气呢就觉得好像哎算了吧，10块钱 明白了 也犯不上， 嗯， 然后就走了。他发这条信息呢也没有说别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也没打算再跟他去争这10块钱或者怎么样、 嗯、 就是想提醒大家在交易的时候呢说好的东西新旧程度和价格就是您得说话算数，而且呢感觉咱们这个节目挺好的，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 嗯， 而帮助别人快乐自己，难道他这样的行为也是帮助别人吗？ 对， 其实我们把这个整个的情节这个听众发过来的说一遍，我们也不用 就是做太多的什么铺垫啊解释啊，大家都是明理人啊，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时不常节目当中呢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经常也是提示大家，就是因为现在不都有微信嘛， 对， 就我们尽量通过微信先把您的物品的这个图片，如果有发票有包装盒的话，尽量都发图片先看一下，双方确定认可之后咱们再见面交易。那么见面交易的时候，如果真的您觉得我不满意，或者说跟我想的不一样，咱俩礼貌道别好不好？ 您这个就属于是一听啊，就是您太善良了，您觉得人家拿着这东西挺沉的，大老远过来了您不好意思。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一直的观点就是，您得这么想，明明这东西五六成新，一个成年人自己是有判断的，五六成新和八九成新，这不是说七八成新和八九成新啊，这是不会判断有偏差的。他能这么做，这已经是他不对在先了，您不必给这样的人留面子，明确地告诉他这和您说的不符，我不要了。 好吧，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些物品呢尽量的就近交易啊，因为有的时候确实路途比较远，也不是很方便。还有呢就是大家这个在转让物品的时候呢，您别上来就写你想清楚了您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 还有些物品呢虽然您写的是全新的未有开封，但是呢有些呢它是年头特别长的，尤其是一些电器，您可能是全新的没有开封，但也许您都放了十年八年了，它也不是一个新型的产品了，所以有的时候新旧程度和这个需求度不见得是完全匹配的。 电器还有一个问题呢，你知道咱们有时候转的这种什么高压锅呀什么的，这些它里面的那个电圈，就咱们橡胶的那个材质，就算是全新的，您从来没有开封，时间长了以后它也存在一个老化的问题，这些东西都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造成一定的这种危险啊，或者说隐患什么的，尤其这类产品大家一定要小心。 反正帮帮团节目呢一向是非常干净透明的， 对， 我们有好样好事呢也都是及时的通过大家的反馈来反馈给大家。那么有这样的 不太好的消息， 不太好的消息， 我们也跟大家说， 哎，我们也绝不掖着藏着啊，也是通过这样的事情呢来提示大家。毕竟这是一个公众的平台，听的人真的是什么都有。 对， 只要大家不要怪罪我们，别说是我们的责任就可以了啊。我们其实还是挺尽力的啊，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好，那我们换个话题吧，毕竟今儿过节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灯谜的事儿啊。都说是我， 是吧？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他投了那次他能扣在方上，就是前面他所说许愿灯。 哦，好吧，是我就是我吧，也挺好的啊。还有一个就是 许愿跟方人是一个意思吗？ 去老爷爷打一个外国城市的名字，老爷爷 华盛顿， 这有什么关系吗？ 老爷爷嘛，一七几几年的人还不是老爷爷？ 哦，那应该还有更老的城市呢。是吧，好吧，我们这个先放在这儿啊。第二个灯谜答案还没有发过来，我们再看看其他听众给我们出的灯谜。这位听众朋友说72小时打一个字，他们都不发谜底，这不是也在考我们的智商吗？72小时打一个字。还有听众呢发岳父大人打一个字，岳父大人。好吧，我们就先再说这两个啊。大家继续开动脑筋啊，您开动您的脑筋，我们继续在这里互帮互助。这位听众这个小问题还是挺有节日气氛的啊，他说我就想问一下啊，过节期间呢参加了俩婚礼，都是西式的那种，我一直在琢磨一事儿，就是新娘为什么手里都得捧一花儿啊，那叫手捧花， 手捧花， 手捧花。 对， 对， 对， 对，那就是一个西式的， 对，西式婚礼一个习俗。对 对 对，这个就咱们也有咱们婚礼的一些讲究。你说人家可能看着咱们还奇怪呢， 哎，还揭盖头呢是吧？ 揭盖头算什么？结婚你们卖火盆干嘛？ 还哦，对，咱们那个讲也挺多的， 咱们传统的规矩更多， 床上还得扔点什么花生栗子枣， 抓把栗子抓把枣，来年生个大胖小。 对，好像是这个手捧花的习俗啊，来源于西方的一个古老的故事。 哦， 对，就他们认为呢，气味浓烈的香料 啊， 还有香草什么的，包括大蒜在内啊， 辟邪是吗？ 气味浓烈的东西，说可以护卫婚礼上的人免遭厄运以及疾病的侵害。 哦， 所以，当然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肯定捧的不是鲜花，估计是大蒜什么之类的，或者是那种很刺鼻的草药， 后来慢慢的沿袭下来，就美化它了，就变成美丽的这个婚礼的手捧花了。 咱们借鉴过了，应该捧个门神， 财神也行是吗？送死观音是吗？ 哎， 好吧，这个大概齐啊，就是满足一下您的好奇心啊。总而言之呢，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啊。当然速度很快啊，刚才有听众问在十条附近有没有适合老年朋友用餐的开放的这种职工餐厅。我们这位网友张平说在东四十条附近豆瓣社区有老年餐桌 哦， 在东四七条有养老驿站，您可以在那附近打听一下。 嗯， 你看这速度多快， 真快。 嗯真快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先说几条转让和求购的吧，这两天的物品也挺多的啊。 嗯，这位朋友啊，有一个多功能的电压力锅，能炖肉省时间，定好时间啊自动断电，是全新的，电话是18710025192。哟，但您没说价钱啊，这种还是很重要的信息啊，18710025192。 嗯，这位听众呢有全新的购物小拉车，是爬楼式的，一边呢各仨小轱辘，转让价格是20元，电话是13370124712，13370124712。 这位朋友有一个全新的爱护家手提式吸氧器，8只送氧气袋，原价是每个40，现在呢是15元转让，保质期到今年的11月19号，联系电话呢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一些毛绒玩具，他这有10多个啊，全都是新的，打算是5元一个毛绒玩具啊。 嗯， 其实这个也分品质， 对， 是吧？有的那个做工特别好的那个还真是挺好挺贵的呢啊。 东西放在东四环红领巾桥附近，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啊，13070120547，13070120547。 这位朋友呢是转让一个全新的野餐包啊，我看到那照片了，挺好玩的，一个盒子里头什么刀啊叉呀、啊、盘子，然后酒杯餐布什么的都有，都是双份 的。马上这个天暖和， 对，踏青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这个出去，这一小野餐包挺不错的。我就是想光有野餐包这吃的呢那也得准备 配烧烤器材是吗？ 哎，你别说，现在真有人家那些店里头就是打包的，连那个架子带炭带串都给你穿好了，让你自己去外头就去点去。人这位朋友这是野餐包啊，双份的，电话是18810621638，50元转让，18810621638。 这位听众呢帮朋友转让一台冰箱，是225升的白颜色的，双门的，冷冻式抽屉式的，冷冻式抽屉式的啊，就是那下面冷冻是那种抽屉式的啊。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稍微的还算比较新，你知道，老早期的那个冷冻室里头就是两个槽，没有抽屉。 对，关键重点您没有说它的 品牌， 其实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还有就是使用年限，这个非常重要啊。对于转让电器的朋友来说，尤其是大件的，转让价格呢是200元，没有维修室，电话是13520378201，需自取啊，需自取，你也没说跟哪儿啊，13520378201。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们就是点评大家的这个转让信息或求购信息，不是说什么，就是想告诉大家，您选的越明确啊，您这个东西啊。就是要么是出手的快， 对， 要么就是求来的快， 对， 是吧？因为它特别有针对性啊。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80新的深灰色箱体，耐脏耐磨的一个旅行箱，万向轮，防滑防盗，箱体内部很大，适合旅游啊探亲啊用都可以，有需要的话呢请您自取，东西在东直门东方银座附近，电话是13681049219。今天怎么好多朋友都不写价钱啊，转让东西您把您这个预估的价钱写出来，这个也是成交率会更高 啊。过节是不是您这个价钱 不在乎了是吗？ 优惠是吗？ 13681049219。 好，第一时段的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今天是元宵佳节，我们呢也准备了一些和大家互动的小礼物，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呢，一方面互帮互助，一方面呢来猜灯谜过节，那我们第二时段再见。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

出了个谜面叫七十二小时啊。 嗯，这个猜中的人很多。 对，晶就是亮晶晶嘛，三天。还有一位听众那个答案蛮有意思的 啊， 他说是卧，就三点水一个，有点像 妖，逃之夭夭的妖。 对，天，但那边不是天啊， 撇儿哈， 这个撇儿。也靠边儿哈，但是最准确的应该是亮晶晶的晶啊。 嗯， 岳父大人打一个字，有听众告诉泰山，泰山是俩字儿啊。 对， 嗯，不是一地名儿。岳父大人 打 一 个 字儿， 嗯， 是什么？ 打仗的仗， 一个人， 对， 一个丈夫的丈， 丈人，对， 对， 嗯， 好吧。好，我们继续来说几个有趣的谜面啊。这位听众呢，给我们发了一个。落入法网， 嘿， 说猜一个日用品，落入法网，猜一个日用品。 落入法网， 嗯， 丝瓜瓤。 日用品哦，也瓤算是日用品了啊。好，还有听众呢给我们发自创的 啊， 第十五天打一个字，第十五天打一个字。 这个谜语别当着刘继彤猜 啊，都给你否了是吗？ 不是，他痴心。 哦， 第十五天肯定是胖。 这么快就把谜底给揭了呀，还真是， 是吧，是吧， 半个月， 对吧，对呀， 半个月。 嗯， 那行，那我们一起猜猜这个落入法网啊， 嗯， 这件日用品是什么东东呢？好，利用这点时间我们来看一组求购的信息啊。 这位朋友啊，求购一个佳能的卡片相机啊，好用就行，希望没有维修史，两三百块钱左右。电话是13366305251，13366305251。给您一个建议啊，各家现在当然这个也都在出便携的这种卡片机，因为它的便携好用方便，很多朋友还是挺喜欢的。但是呢，咱们现在的这个手机拍照的这个功能啊，也是越来越强大。从卡片机的成像效果来讲，现在很多这个主打照相功能的手机真的已经不输给它了。其实您可以考虑二者合一，不必单花一份钱买一个卡片机。如果买相机的话呢，甭管是咱们老式的那种全自动的那种，就不是卡片的那种超薄的啊，有一定的这种焦距伸缩空间的那种，或者呢不怕沉，买单反什么的当然更好了。 嗯， 反而这个卡片机现在相对来说在市场上这是一个挺尴尬的产品。 好，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台家用小型的制氧机，是给老人用的。 嗯， 他呢是要那种通电就可以出氧气的那种，要求呢是9.5成新以上的。反正我认为9.5成新或者9成新的，基本上也就是打开之后用的次数很少 ， 对 对 对， 一次， 哎，三次之内吧，差不多。或者说有些吧，就是你可能用了次数也挺多，但是因为保养的好，擦的干净，看上去呢也像9成新的，但如果说使用的这个次数长了啊， 嗯， 它也算不上9成新。你不能光看外表，就有些它经常使用东西还要看内在的。是吧？ 嗯， 电话呢是18911370939，18911370939。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300块钱以内的二手空调，联系电话是15699828928，15699828928。 下面这位听众呢应该是个热心肠啊，他是帮一位外地来京务工的盲人朋友， 嗯， 求购80厘米左右宽的一个衣柜。 哦， 他也是前两天啊通过我们节目转让物品跟他结识的，但是当时呢他的这个家具呢不适合他，哎，他反过来呢再帮他求购，挺热心的啊。电话是18518097298，18518097298。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呢是一个32寸的液晶电视，9成新，200块钱左右，电话呢是13520426080，13520426080。 好，我们再来看几条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啊，昨天看到我们有听众朋友呢求购这个小孩学步车，他呢有一个想法，而且呢还实施了，而且还给我们发视频了。他说，我认为啊，婴儿车改装成小孩学步车特别好，就是废弃不用的那种婴儿车，你把那个整个的布棚子、布面、椅子都给它拆了。全部拆了，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步车，而且还可以推，就是我们外面买的那个学步车啊，就把小孩搁中间那个， 嗯， 没有大人推着，小孩可以在里面走，但是如果说是自家婴儿车改装的话呢，你还有那个伴儿能推着。他说我就做了一个，给我们发了个视频啊，还挺好的。他说有三个好处，一呢是废物利用，二是满足孩子推车的欲望，小孩都特别喜欢轱辘嘛，喜欢推车。 对。 三呢是大人可以扶着把，既安全又省力。说如果哪位想改装的话啊，有闲置不用的这个旧的婴儿车想改装的话，您没弄明白可以跟我联系，我可以交给您。他把电话也留下了啊，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电话私信给需要的朋友。嗯，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反馈信息。 这位朋友啊，这是把刚才这个，这真是效率，咱们帮团速度啊。最新的一个消息，刚才不有位朋友说想问问哪儿有这个治疗三叉神经痛的这个好的医院或者方法什么的吗？这位朋友刚才就给那位帮友啊打了电话了，打通以后呢，结果呢，那位疼的这个朋友啊就说：“您这病，您有什么偏方吗？”我就问他，我说您在什么正经医院看过吗？他说没有，我从来没去医院看过，就是最近头疼的特厉害，我怀疑是三叉神经疼，就直接问偏方什么的。他说要有偏方能治好的呀，比去医院方便。这就是咱们典型的啊，说这个有的朋友迷信偏方，觉得偏方治大病啊，不愿意去这个正经医院。那么我们刚才反馈来的这位朋友，这是一个咱们说科学的啊，值得提倡的态度，就劝那位朋友在这儿啊，一定告诉大家，有病先去医院，不要有点毛病就先想着找偏方，偏方是有风险的。哪怕说您去医院看了确诊了，您再找找偏方也还行，但那样的话您都需要去注意甄别，毕竟那不是咱们有职业医师资格的大夫给我们开出来的正确的治疗方法。 对， 求助问病这都可以，但是呢不要说讳疾忌医，或者是怎么着觉得去医院麻烦呀等等，这些不行，这个要不得。 对，因为这个确实哈，民间有很多留下来的土方法或者古方真的是很有效， 有一些咱们现在称之为验方，就是经过认证的可以用。 但是呢不管是什么方法，它一定是对这个人很对症。 对， 所以您必须得找到您这个病的原因，然后对症到这个方法上才能够对你有效。如果说根本不对症的话，只是表面看起来有点像的话，有的时候反而容易出问题。 尤其像他说这位刚才求助这位帮友说，就是最近头疼就自己怀疑是三叉神经疼，您说这个这太要命了。咱们要去医院的话，那首先您要是持续头疼的话，得先给您做一个我们头颅部分的检测，包括核磁，包括经颅多普勒的超声，有这些确定您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我们再考虑其他神经性头痛的问题。您直接就贸然的给自己扣了一个三叉神经痛的帽子就去求偏方，这真的可能会耽误病情的。 哎，确实啊，有很多人都觉得自个儿是医科大毕业， 这不行， 自个儿给自个儿诊病开方啊，咱还没有，真没有这两下子、啊。 没这金刚钻，别揽这瓷器活啊。 好，我们再看其他的反馈信息啊。这个听说我昨天转上了个包，下午两点我就转出去了， 嘿， 就10块钱。当时他说的应该不是这个价钱，就是那个红色的一个还挺不错的皮包 啊。 他说他呢是住在惠新东街，我呢是住四惠东，然后他说他坐地铁挺远的。后来这位说，那你就给10块钱吧。 得，本来想卖20，那10块交地铁票了。 其实那大包，一个纯皮的大包，里外纯皮的大包 啊。同时呢，还送了他一个双肩背的背包。 啊， 人家说那我再给你添5块吧。 啊， 我说不要了，交个朋友吧。 嗯， 他说反正我闲着也没用啊。后来就跟他聊聊天儿。求购的这位听众啊，是一位做家政服务的服务人员。 嗯， 刚到北京没几天。他说我们通过这个事儿呢也结识了、也成为好朋友。另外呢还有一些听众呢也给他打电话，虽然这个包呢他已经转出去了，但是呢聊得挺开心。他说通过这个平台呢我又结识了几位新朋友，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团团圆圆。这位听众也反馈了啊，他说我是昨天发布求助乐坛老年餐的听众。 嗯， 看到很多听众呢给我回复，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帮团速度真快，接受帮助和帮助别人都会让人感到非常的快乐。 告诉我什么叫快乐，我问枕边的寂寞，梦里的长歌，蒲公英对风儿说，我不想 我听说这歌挺好听的哈， 嗯， 叫什么名儿？摇一摇啊，我们昨天刚又教了大家一遍啊， 哦、 啊，微信摇一摇可以摇出这个歌曲的名字啊。行，您先摇着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灯谜啊。刚才出了一个谜面，叫做落入法网， 嗯， 这也说是蚊帐，为什么是蚊帐呢？ 它都有网嘛，大家的回答你看啊，基本上蚊帐， 嗯。 罩嘞， 罩嘞， 我看你有真的 啊， 还有被套 啊啊，这位 跟我的四果瓤，这都是一个类型的，基本上。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估计这个做股票的朋友不爱听这俩字儿啊。 嗯，落入法网嘛， 嗯， 不就被套住了嘛。 对， 他不是取的是这东西真有网眼儿，被套的意思。 被套啊，就是咱们生活当中常用的被套。 嗯、 对不住了啊，做股票的朋友，不是。不是冲您啊，我们这位听众还是上网查了一下，正确答案就是被套啊，被套。嗯。遇见漩涡，相约好。这位听众呢又给我们出了一个谜面啊，说一宅分两院，两院子孙多，多的倒比少的少，少的倒比多的多。我记得小时候好像猜过这个。 嗯，对， 嗯，说打一物品啊，这是什么？嗯、还有听众呢给我们猜了个植物啊，这应该天天也都用得上。半截白，半截青，半截石来，半截空，半截长在地面上，半截长在土当中。 这是鼠来宝，你知道吗？ 那鼠来宝你念。 他鼠来宝里面不是这么唱的， 啊、 他是怎么说呢？ 押了韵的给我们 唱。这个东西叫这个，这个自选商场，他就卖大葱、 嗯， 一头白，一头青，一头吃，一头扔，一头土里长，一头地上生。老板的买卖真稀松，你一年就卖一颗葱。 哎，你把答案说出来了呀？不是你这个。说的跟我们这歌实在是太不搭调了，太不搭调了。我早已经习惯了静静坐的我，雨里看云朵，跳入河，遇见漩涡，相约好一起漂泊，被他相好，我们有听众呢已经把这首歌曲的名字摇出来了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相濡以沫，其实我还是蛮推荐给大家这首歌曲的，就是不仅旋律很优美， 嗯， 歌词也是写得非常的唯美啊、 哦、 叫相濡以沫，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搜，下载一下听一听啊。 为什么不相忘于江湖呢？ 我们还是花好月圆吧，就别相忘于江湖了，大过节的难得团聚啊。行吧，你把那个半截青半截白都给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啊、 对, 对， 答案就是葱、 嗯、 那我们也不给你讲。那我们猜这个吧，一宅分两院，两院子孙多，多的倒比少的少，少的倒比多的多，打一个物品吧， 嗯， 打一个物品也不能算是文具哈， 嗯， 物品吧， 对，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求助啊，他说为什么我的微信发现当中没有摇一摇呢？ 我猜是这样， 不会吧？ 按不是他把截图发过来了 啊， 他这的确是没有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就是现在因为摇一摇这个功能，它是基于手机里面的一个小的硬件设施，叫做陀螺仪实现的，它陀螺仪能够感知到这个震动，咣咣咣晃，然后来。开启这个功能，会不会有一些智能手机没有带陀螺仪，所以配这种手机的这个微信版本就把摇一摇这个框取消掉了， 那就连这个功能都没有了。 对， 是吗？ 因为它没有陀螺仪的话没法实现这一点。 哦，那 我猜 是 这个原因， 手机有关系哈。 对， 一般情况下都有，因为它不光是能摇歌嘛，他有时候抢红包也得摇一摇，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反正您看，可能是这个，因为我刚才查了查，并没有一个，就是微信里面啊，专门有一个说摇一摇的这个开启功能。我刚才试图在我这儿找，我没有找到，通用里面也没有，就是这个功能应该是默认都是打开的，所以您那儿要没有，有可能是本身不支持这个功能。 好，也问问其他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手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 嗯、 你那个里面压根就找不着这个摇一摇啊。还有听众问说，我这个 Pad 在那儿充电，充满了之后拔下来根本就没用，怎么一会儿就84%了？是这个电源出毛病了，还是电池出毛病了呀？ 是不是有一些没后台没关呢？ 对，后台它有些程序，就是您即便不用的话，它也会消耗。另外呢，就是您的这个 pad， 您看它使用的时间年限到多长时间了？有一些这个检测电池寿命的软件可以发现，就是有的电池它的电量随着时间的使用，比方说超过500次以后，它已经只有标厂这个出厂的时候标称的那个容量的80%以下，这种时候就会出现您说的这情况，它就是寿命到了，很正常。 好，其实有的时候手机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会的。 就是您充的其实挺满了，但是你也没使得跟那儿搁着，一会儿你发现，哎，怎么就90%了？而且就是速度比较快，有可能是后台有一些软件没关。那可能有听众就问了，那这玩意儿怎么关呀？这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哈。 对， 怎么关呀？ 长按那个开关键，一直到它弹出来那个滑动并关机那个界面，您就滑一下就彻底关了。 还有呢，就是我们打开一些软件之后呢，要有习惯性的就用完之后把它退出。 对， 如果你不退出的话呢，虽然你看不到了在这个画面上，但实际上它还是在后台工作的。 对， 所以要有这个退出的这个习惯啊。这位听众也是问了个手机方面的问题。 是哪条啊？这个手机流量的这个问题哈。他说我的这个手机啊有流量，但是呢现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老是卡顿反应慢，然后呢卡着卡着就弹出一块来说空间不足，然后就自动关机了。我想问问什么原因。就是您的系统跟您说的这个原因，它呢您看看您那个手机流量是不是这个内存是多大的， 8G 还是 16G， 这两个数额的这个手机基本上在咱们现在大家人常用的这几个软件的使用强度下都不足以支撑手机平稳的运转，老出现空间不足，删其实都不见得有用，因为使着使着它后台的那些冗余的文件就会占据空间，您会比较频繁的经历一个清理的过程。所以现在比较新的这一两年的手机都已经取消最低容量 16G 的那种设置了，最低就是 32G 起步，甚至有的品牌可能越过 64G， 往上就是 128G， 这就是现在主流设备所能接受的最低容量。老的这批手机您跟孩子说说，把他淘汰的那个给您，可能都比这个快。 好吧，凭什么呀？你这要是新的，这时候就看啊，看谁孝顺， 对对 对， 对， 对， 看谁孝顺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想问问干的百合花怎么吃？ 鲜的我也没吃过呀。干嘛要吃花啊？ 花有养颜美容的功效啊。那玫瑰什么的都制作成这个玫瑰茶呀， 哦， 什么玫瑰油之类的啊。 嗯， 反正基本上就是像花这类的都是泡水喝比较多。 对， 是吧？你看菊花，百合花，反正就是一般泡水喝它没跑，要不然就是什么煮在粥里面， 对，花 包在汤里，大概也就是这样了。 嗯， 鲜的是可以炒制的，是吧？一般这种干花好像都是用来泡的，兑点蜂蜜什么之类的。您试试啊。哎呀，我们节目时间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谜底吧。 一宅分两院这个倒是大家都猜出来了。 对，其实这么一想，这老物件还是挺好的哈。咱们这天天说智能电器，一说这些老物件还是觉得挺亲切的啊。一宅分两院这个谜底就是算盘。 上下两行，上头那个5，底下这个呢四个，还没人那一个多。 那就谢谢给我们今天所有出题的朋友们啊，因为给我们发题的朋友挺多的。我们就挑了一些乍一看不能猜出来的， 哦， 是吧？除了那个胖， 对， 其他的都是有点意思啊。那今天呢，能够获得我们奖品的朋友呢，一会儿我们会随机抽一下，获得奖品的网名我们会发在今天的订阅号当中。到时候呢，比如您获了奖，您就把那个您的联系方式发给我们，我们到时候跟您联系，把这个小礼物寄给您就可以了啊。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在线上线下跟我们互动，一起过了一个上午的元宵节。晚上呢，咱们该吃团圆饭，该煮元宵，该猜灯谜，该点花灯，那就是您家的事儿了。希望天天都像过节一样的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啊。那稍后呢是记忆的唱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海参团购节，15块钱吃进口野生海参，有人说贵了。